我咧就從法律嘅角度啊，開始同大家探討一下喺我哋身邊最貼身嘅就係基本法。基本法所點解有基本法？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我哋需要有一國兩制。咁正如頭先都提到咧，其實中國共產黨係一個點解話係一個學習型嘅政黨咧？即係除咗佢好多反思之外咧，其實原來同我哋今時今日咧行緊一國兩制以至改革開放咧，都有密切嘅關係。之所以行得到呢兩條路咧，其實係喺70年代末期嘅時候咧，中國共產黨喺黨內咧做咗一次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反思，我哋會叫佢做一個再認識運動。咩叫再認識運動呢？就是重新再認識乜嘢係資本主義，乜嘢係社會主義。到最後的結論咧，就係頭先葉Sir講過，就係、其實係實事求是地認為咧，不論係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不論黑貓白貓，只要能夠做到民族復興，能夠讓市民生活改善，能夠讓國家係富強嘅，其實都係好貌。原來我哋喺我哋身邊咧嚇，即係一國兩制、基本法嘅出現咧，都同中國共產黨佢呢種嘅特性咧係有密切關係。如果冇呢種嘅密切關係咧，亦都好有可能咧就冇辦法提出到一個喺冷戰時期啊，當時80年代嘅時候咧，其實對於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一個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狀態，都仍然可以褪出嚟、褪一步。哦，原來呢啲只不過係幫助國家去發展嘅一個手段嘅呢種做法咧，其實係有密切關係嘅。而成日都會有多人問啦，啊，我哋咁究竟一國兩制會唔會行行唔行啊？又或者會而家係咪越嚟越唔行一國兩制咧？其實我哋除咗喺憲法裏邊有講過，即係我哋可以實行一國兩制之外，亦都有基本法確保咗一國兩制嘅呢個實施之外咧，其實喺19大嘅報告裏邊咧，亦都特別咧就將中國共產黨對於國家嘅執政，作為一個執政黨，佢點樣執政咧？佢嘅理念咧就提出咗一個叫14個堅持嘅呢個基本方略。咁而喺呢個基本方略裏邊咧，其中第12条咧就係講堅持一國兩制同埋推進祖國嘅統一。好啦，即係話咧，其實原來一國兩制呢個諗法、呢個做法咧，就唔單止淨係喺基本法或者係即係而家喺香港實施，亦都已經咧係上升到咧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佢自己點樣去理解呢件事，或者係點樣堅持呢件事、呢個政策嘅時候，呢個方略咧已經係去到呢個咁嘅地位。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中國共產黨，我哋如果放大啲嚟睇咧，我哋唔好淨係睇，好似一國兩制只係屬於香港，或者屬於澳門，或者係屬於只係解決台灣問題。其實一國兩制本身已經成為咗中國制度裏面嘅其中一個核心嘅內容，亦都已經成為咗中國共產黨佢執政嘅基本方略裏面其中一個嘅核心嘅一個方略。咁所以由呢度嚟睇咧，所有嘅事情咧，我哋就會更加明白。由當日我哋再認識運動之下，我哋可以因為離開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嘅嗰種鬥爭、嗰種意識形態鬥爭之下，所以可以出現一國兩制，亦都可以因而咧出現咗改革開放。好啦，如果由呢個角度嚟睇咧，其實我哋所有嘅事物咧都係一步一步咧咁去通過文件啦，通過法律化嘅手段咧就係做出嚟嘅。喺14个基本方略裏邊咧，其中另外一個咧亦都提及咧就係全面依法治國嘅諗法。好啦，既然咧我要負責講法律啦，我就去做少少回顧咧，就係中國喺改革開放喺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佢對於法律、對於法治社會係一個點樣嘅睇法咧？咁樣，我俾大家一個數字啊，就好有趣嘅。今時今日咧，全中國咧喺內地咧，由即係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所立嘅法律，具有呢個喺效力上面嘅最高位階，即係個應適用力咧係最強嘅、最高嘅。好啦，總共有3000部。除此之外咧，仲有由各個部門啊，例如商務部啊，或者教育部啊，佢哋提出嚟嘅以國務院名義頒發嘅行政法規咧，總共有12000部。好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喺即係各個省市、直轄區等等咧，例如廣東省、例如福建省等等咧，或者係內蒙古自治區。好啦，佢哋咧亦都可以提出一啲喺佢哋省內或者核區內咧所實行嘅法律。呢啲我哋叫地方性法規，咁啊總共咧呢個數字好驚人，就大概係220000部。好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司法解釋。司法解釋嘅即係話咧，係法院點樣去解釋，即係呢個嘅法律，佢點樣去睇咧，去解釋佢嘅即係點樣去理解呢個法律。咁咧大概咧就係7600部。好啦，數量好多係咪？我而家俾大家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喺 改革開放呢啲所有嘅法律都係改革開放之後先出現啊，因為文革期間就有好大嘅衝擊。好啦，喺文革結束嘅時候，我哋而家有咁多部法律，回帶40年，喺40年之前，當時全中國有幾多部法律呢？大家喺心裏邊盤算一下，就唔止零嘅。咁咧，其實喺當時咧，全中國咧就係、是、有兩部法律，一部憲法，一部婚姻法，係咁多啦。咁所以話其實而我哋可以睇到咧，成個國家咧喺呢40年裏邊，我哋成日講好重視講就係佢嘅經濟成就啊，佢嘅改革開放，但係好多人忽略咗咧，就係、是、對於法治個嗰個建設裏邊咧，其實中國同埋中國共產黨咧係擺咗好多心思落去。由嗰個數量去睇咧，我哋可以睇到啦，而且咧應該咁可以去睇嘅就係、是、其實一路以嚟啊，點樣去完善社會主義嘅嗰個法律制度咧？由開始到而家都係一路努力嘅一個步驟同埋一個過程裏面，裏面包括好幾個方面嘅，包括第一就係佢點樣去建立一個法治社會，第二咧就係佢點樣建立一套屬於中國人理解嘅一套法律咧。我哋可以咁睇，就係、是、其實有好多時候咧，法律應該有一個我哋成日即係喺法律嘅概念裏面有一個叫 proportionality 啦，即係合乎比例嘅原則啦。其實呢個亦都係體現咗喺中國共產黨嘅法治社會或者法治建設裏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內容，包括喺好多制度上面。例如乜嘢呢？例如就係、是、我就好唔明一樣嘢嘅，就係點解即係有啲西方國家咧，就係硬係覺得自己係民主，咁咧然後咧就覺得咧就一路抹黑咧中國就係唔民主。其實我哋應該去理解一件事。民主是可以带来很多不同的结果。如果有些民主过分只是强调个人的权利，民主会变成自私。但是如果民主用另一种模式去发展，例如内地很多的学者，例如黄绍光教授等等经常讲的咨询式民主等等的模式去做，其实民主亦都可以带来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民主会带来在个人权利之余，亦都同时要考虑一个人對於社會的義務。所以我們要明白一件事，就是我們在構建整個社會主義法制的過程裏面，其實追求的就是一種比較合乎一個法律常規或者原則的一套權利和義務所平衡的一套原則。這個亦都反映了在即很多其他包括法律以外的例如政治制度。其實香港呢亦都經歷緊咧，即係我亦都好明白咧，就係、是、例如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咧，即係亦都有啲人咧可能好唔習慣，覺得好多嘅即係不理解或者甚至驚恐。咁我可以理解嘅，點解咧？因為香港嘅市民咧，或者香港社會咧，從來都冇經歷過所謂國安法呢個概念。嗱，雖然好多國安嘅內容咧，其實一路以嚟咧喺香港嘅法律條文裏邊都係存在嘅，不過咧叫做國家安全嘅呢個概念咧。其實一路以嚟都係比較少，咁但係國家安全其實基本上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點解要有國家安全？如果我哋講市民安全、講社會安全咧，冇乜人會有好多嘅疑問嘅。但係一提到國家咧，大家就覺得哇，好似好生疏，因為過去香港冇呢個概念。但係其實國家安全係一個必要，點解咧？其實好簡單，兩個道理。第一，國家本身就係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國際交往一個基本單位。冇國家你冇得國際交往嘅，即係你冇 passport 冇人認嘅。第二咧就係、是、國家亦都係任何一個社會同埋人嘅生活咧最基本嘅管理單位。好簡單，我自己做法律嘅，阿坡又法律嘅。其實如點解係法點解有法律咧？法律係啲咩咧？點解大家會驚法律咧？要遵守法律咧，就因為當然我哋希望人人都係好有道德啦，但係咧其實法律因為佢有一個強制執行力，你如果做錯事會俾警察拉。會被法庭審訊，跟住會被做判刑嘅話會坐監。好啦，但係點解法律有呢個強制執行力？其實一切都係源於國家嘅權力。咁所以其實喺呢啲嘅角度嚟睇咧，包括喺我哋好日常生活而家最時事性啊，即係包括香港國安法等等咧，其實都係追求緊喺一個法治同埋一個法制嘅建設裏邊嘅完善嘅過程當中。講到頭先，即係我哋成個經歷啊，由改革開放到而家，如果我哋要講成個法制嘅建設咧，其實最好咧，我哋就可以睇下憲法。其實中國嘅憲法咧，我簡單地咧同大家回顧一下咧，我哋由49年嘅 建國之前兩日就出現了一個共同綱領，這個就我們叫做半部憲法，但正式到今時今日用的是1982年的憲法。好了，這個82年憲法呢反映的一定是當時候的那個社會的狀況，但是呢其實我們都知道這40年呢中國已經翻天覆地的改變，所以呢之後呢就經歷了五次的修憲。好了，其實這五次的修憲，如果我們看一看呢，簡單來看一看它的內容呢，其實我們就很明白呢什麼叫做在整個法制的建設過程裡面的努力和完善。八二憲法出了之後呢，第一次的修憲是1988年，1988年的其中一個重要要點就是增加了第十一條。第十一條說什麼呢？就是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好了，這個很明顯大家聽就知道是經濟的上面的改革的一個成果，然後通過先走了試驗了成功了，然後將它就擺了去憲法去保障了這個的制度。好了，最明顯就是很多個體戶的經濟，我想大家回帶想一想，40年前應該都還記得。跟住落嚟嗰次係1993年，93年咧非常之重要啦。有一個內容就係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個講法咧就取代咗計劃經濟，即係唔再用計劃經濟，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國有經濟呢個講法咧，同埋國有企業呢個講法咧就取代咗國營經濟同埋國營企業。唔好睇一字之差，營變成有。其實是由國家經營和國家只是一個擁有者，所有國有企業都應該按市場規律去營運。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字之差，但是非常之大的變化。一直到現在大家都可能看到，就是在經濟上面，當然在改革開放的前期主要都是集中在物質生活先，在經濟做好先。好了，到1999年3月15日的那一次修憲增加了一個新的規定，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大家看到了，開始出現去到一定的條件之後，其實開始追求國家在法治的建設、法制的建設上面的一些努力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一路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那個管治理念裏面，如何在個法律的完善、法制的建設上面去下功夫呢，其實一路都是進行當中。由我們有一國兩制開始，到後來當時的改變，到今日在十九大報告裏面亦都加入了相關的14個堅持等等的內容，以至到其實大家看到在那個憲法的修正的過程裏面，其實都有這些的影子反映出來。為什麼中國的整個憲法或者個法律的體制會有這樣的走向呢？有幾個很不同的特點和原因的。第一呢，就是因為這個世界呢，如果我們做憲法研究呢，可以有簡單地有幾類啦，伊斯蘭的西方式選舉制度下的，亦都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的憲法呢，有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因為通常這些國家都是比較困難，和那個立國的時候都是經歷了很多的戰爭啊、動亂等等，所以呢往往在社會主義的憲法裏面呢都會提及到，我這個執政黨即是中國共產黨或者任何共產黨，它對於國家未來的 vision 是怎樣，他應該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去帶領整個國家人民走到他的 vision， 通常都有這個特點的。好了，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社會主義的憲法的特點，亦都因為這樣而帶出了我剛才所說的幾個很重要的對於法制建設的方向。第一就是權利義務相適應，但其實這件事這樣說也不完全公平，因為其實全世界任何國家呢他都會要求自己的國民公民有一定的責任的。我舉個例子，我舉個例子是什麼？就是在美國呢，如果要入籍，你的宣誓誓詞怎麼說呢？有幾句說話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支持和捍衛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法和法律，要對抗國內和國外的所有敵人，真誠地效忠美國，保衛美國拿起武器，亦都會為美國進行一些非戰鬥性的軍事服務。所以其實這種要求也不是說只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才有，其實全世界都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所以如果我們多些明白的話，對於在香港所出現的對於那個法制的完善，特別是在國家層面的法制完善，其實就不需要有什麼很特別的擔憂。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中國也都在這裡構建一套不希望只是講權利而不講義務的一種心理和法律上要求的平衡，而怎樣才能夠在民主的基礎之上帶來到 既有人的權利的保障，同時間亦都不會忽略了人對社會的一份義務呢？其實這個就是追求的目標。在這裏面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呢，對於公民權利和義務呢，包括在憲法的第33條呢，都有講到就是公民呢享有憲法的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亦都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一些義務。以至到呢，我亦都剛才講到呢，就是其實我們在香港國安法第6條裏面呢，就第一次提到就是包括香港的同胞在內呢，都是即係具有一些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等等。好了，來到這裡呢，我想帶出的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什麼呢？在整個法制建設和那個法治社會的奮鬥過程當中呢，一定會有一些新的事物，特別在香港社會過去由於殖民管治之下未必接觸到，而這裡裏面呢亦都會帶出很多新的制度。例如我們今時講大灣區，大灣區呢其實是亦都一定是一個制度創新的嘗試來的。在這個制度創新的嘗試裏面呢，其實給了很多空間，即係大家去，特別是年輕人啦，我相信亦都會有很多機會。我們不是成日話啊，年輕人要去大灣區，或者香港要融入大灣區，我覺得這個講法是很不啱的。為什麼呢？香港為什麼要融入大灣區？香港本身就在大灣區裏面。其實香港是應該在大灣區發揮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導作用。因為在大灣區規劃綱要裏面提出呢，其實有四個中心城市，一個是廣州、深圳、澳門以至香港。既然香港作為一個中心城市，怎會是融入呢？一定是一個帶領的作用。而且我們應該看到呢，就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呢，其實它現在還未出現一些非常重要的具有戰略性的龍頭產業，還未產生的。雖然有些行業已經做得非常大，但是這個所謂戰略性的龍頭產業呢，包括它可能在國際上面的一些定價權，包括在那個行業裡面的話語權、標準制定權，其實這一切呢，大灣區都還在奮鬥當中。所以呢，其實由這些角度來看呢，香港的機會一方面呢是很大的。第二方面來看呢，其實這裡裡面呢亦都容許了，亦都需要香港呢有一定角色。但是裡面如果要香港有角色的話呢，就必然有很多的制度創新和探索，以致呢帶來新的一些法律的規定。好了，我又給大家一個問題去思考一下。有多少朋友是封關之前，當然疫情封關之前，有坐過車行過這個港珠澳大橋的？請舉下手。基本上都舉曬手。好了，這條橋是橫跨三個地區，香港、澳門和珠海。好了，起一條一體化的橋經過三個地方，應該用工程的第一個大問題，用哪個地方的工程標準？中國標準，即是珠海協商歐洲。好，中國現在港珠澳大橋用的是最高標準。什麼叫最高標準呢？就是將香港、澳門和珠海三地的工程標準拿出來度一度，邊個是最高標準的就用邊個。例如我舉個例，對於橋梁的壽命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例如香港要求是120年，好像青馬大橋咁樣壽命要求。咁呢就澳門呢就是跟歐洲標準基本上冇特別要求的。而珠海呢就跟中國標準是100年的。好啦，喺呢度一稱之下，120年的要求呢是屬於最高的標準。因而呢港珠澳大橋就用了最高的要求就是120年，所以用這個擇優原則之下去創作一個新的制度，而通過這個制度呢亦都會引申後面很多更多的更詳細的法律的完善。再舉最後一個例子作為結束，就是例如最近呢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呢就在內地呢就建分校啦，亦都會開一些新的課程啦。例如醫學系呢，醫學呢他們的 medical school 呢，內地過去呢其實是六年時間的一個醫科學生 undergraduate， 香港是講緊五年，當然不計實習啦。好了，但是內地的制度是有西醫亦都有中醫的。好了，那怎樣能夠結合既有香港的那個西醫，香港就是西醫，當然香港的西醫的那個內容，而同時間亦都可以結合到內地的課程呢？到最後呢，所以香港中文大學在內地的這個就是 medical 的這個 degree program 呢就是總共是八年的，其實就糅合了兩地的地方。雖然大家的反應很強烈，即是這麼長時間，不過亦都可以看到呢這一批的學生他的水準呢亦都是帶來了一個新的高度。所以呢這一切呢其實都是由開始通過我們不斷去反思學習，去到兩地的融合的思考，到

剛才葉老師提到我自己是、就是、原居民在英國讀書，我住過一區，因為我第一個讀的 college 附近就是在大英博物館附近，就叫做 Russell Square， 就不是時代廣場的羅素街，就是倫敦 Russell Square， 那裡就、有個狄更斯的故居在那裡。我想起狄更斯一句說話，一直都《雙城記》裡面我覺得就翻譯得不是那麼好的，但很通俗，大家都懂得說，現在是最好的時候亦都是最壞的時候。為什麼最壞呢？就是剛才老師提到的那個帶引號的 quote and quote 中美對決四個字，這一百年來我們沒有做過的，亦都沒有面對過的，我們要跟世界頭號強國、啊、通俗的講句就是one on one 噶啦，我哋廣東人講咧就隻耷噶啦嚇，咁就其他人全部都企埋一邊，歐盟啊、俄羅斯啊、日本啊嗰啲就係、是、唔好意思，唔關你事嚇，我哋嚟咁樣樣，因為呢個資格賽嘅問題嚇。咁呢個第一點啦，即係我擺低個答案先。中美對決唔簡單，唔係對於呢一百年嚟講唔簡單，對於中國民族的復興，你話由最早的李鴻章、張之洞、洋務運動，後來自強運動，中山先生經過很多努力，無論你怎樣評價蔣介石都好，他畢生的對手毛澤東都承認蔣介石、蔣中正是個民族主義者來的，在民族這個問題上面他沒有彎腰的，反而不好意思，那時候我們一班國民黨裡面，我們這些廣東佬就彎了腰的，汪精衛啊、周佛海啊、啊陳公博那些都是我們廣東人來的、okay、跟省籍無關、啊啊、但是不只是由中共、啊、1921年葉老師提到的上海或者嘉興的一大開始計，而是超過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從來未試過跟世界頭號強國去決一雌雄的。咁當然一陣有時間，我再簡單講一講所謂決一雌雄係啲咩啦，未必一定係兵戎相見嘅。咁就我頭先嚟到嘅時候就即係翻我手機啦，咁啊睇翻，咦，原來已經好幾個月之前，兩三個月之前咧，阿、葉老師嘅同事咧就已經係聯絡我咁樣樣，我話：哇，咁早唔係啩？我有冇睇錯日子啊？跟住我再一望望咁大個題目，你揾小弟，你真係整蠱我啦咁。不過其實我啊講唔上係黨史專家，雖然咧就我本人好受我祖父同埋我外婆影響嘅，即係佢哋嘅人生觀、佢哋嘅經歷、佢哋嘅政治信仰，好定義咗許晶是一件什麼東西。受家庭影響，我就對於1930-40年代在香港的、抗日運動裡面的一支游擊隊，我自己自小是很感興趣，說不上熟悉，是很感興趣的。所以其實我不是從一個黨史的角度，我是從一個本土史的角度，我從我是一個新界人的角度，因為那支游擊隊 90% 以上的成員其實是新界的原生的香港人來的。OK， 咁就基於呢個理由，咁我就好好奇啦。對於本土史，我哋新界嘅歷史，咁就去咗倫敦，差唔多20年前，十幾年前嚇，唔夠20年前，咁咧就去研究一位叫做黃作梅嘅先生，咁佢英文名叫 Raymond Wong 嘅。OK， 咁佢亦都係我中學嘅一個學長咁樣，係一個師兄咁樣，咁佢就唔單止係呢支遊擊隊喺頭先提到嘅30-40年代。即是所謂抗日同盟入面，他代表中共和美國的飛虎隊、美國的尼米茲艦隊和英國的陸軍、啊、即作出了很卓越的情報合作，而同時他亦都是倫敦新華社和香港新華社的創辦人。不過當時香港的新華社呢，其實就並不是在今日的西環或者97前的那個大道東、啊，而是在我們九龍這一邊的。那呢就最早的呢就是在彌敦道。那黃作梅先生的年代呢，即是喬冠華的年代就在彌敦道，黃作梅先生的年代呢就搬了去加連威老道，其實都不遠的，都是在彌敦道附近的。那就是基於這樣，那我就對於所謂黨史呢就有一個很初步的認識，就是在整個中華民族，我不要說復興，整個中華民族奮鬥的過程裡面，香港人哪怕我們是 中國第一個近代對俄戰爭戰敗恥辱地割出去的地方，但是這片土地的人包括我們原居民從來沒有在國家奮鬥的過程中，香港人是沒有缺過席的。所以在中華民國成立的時候，在我幫學校校史館整理材料的時候，我會發現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即是中山先生做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廖仲恺做即這個教育部長的時候，裡面竟然有一半的國員，中華民國臨時內閣竟然有一半的國員是來自於香港一間中學的。我不是幫他賣告白，那間官校來的，就不是私校或者是直資來的。那那個起點你就會想到，亦都是點解？譬如最近神十二就升空啦，咁我記得我當時寫過篇文，我係比較反感當年楊利偉嘅時候，有一啲朋友嚇，唔係反華嘅朋友，咩背景你哋可以想像得到啦，就話即因為國家強盛，因為我哋太空人上天啦，或者宇航員上天啦，所以香港人嘅民族自豪感咧就升到最高點。我話 no 呢句嘢錯嘅。從來在這個民族最屈辱、最需要人拋頭顱灑熱血的時候，包括中共革命的時候，香港人在中國芸芸大城市裏面沒有香港人那麼勇於犧牲的，包括剛才我所提到三四十年代在中國所有的大城市是只有香港那麼多年輕人前赴後繼的，沒有的。當年所謂孤島上海、北京、天津沒有這個現象。譬如剛才我提到黃作梅，他進入剛才我提到那所官校之後，他是一分錢學費都沒有交過，因為他從來都是考第一的。他從來都是考第一，一個這樣背景的人是可以加入中共，而且隨時願意為他的民族而犧牲而追蹤。小弟今年42歲，黃作梅先生在他39歲的時候，他太太還駝著為福女的時候，他的兒子還在一個小學階段的時候，在印尼的上空，他要趕赴阿非拉曼隆會議的時候，1955年他被台灣的特工是刺殺了。當時他犧牲比今日的許晶後生3歲。所以說這麼多，其實這個探討的過程裡面，就第一我跟浩然兄的看法差不多，我沒有強調過我們是否要參與一帶一路，是否要融入大灣區等等，而是我調回轉去看這段歷史，香港人沒有在我們國家的革命，包括紅色革命裡面，我們沒有缺席過。問題只是我們怎樣看我們在未來的角色。而後來就我在倫敦讀書，就父母就來探仔啦。 OK， 我爸爸當年就同在座可能好多人都是，同小弟都是，阿坡同埋阿葉老師未必是，就是我爸爸都是一個超齡港男嚟噶啦嚇。當時佢成日都講一句説話啦，就話係屋企咧就大事咧，我哋新界人嚟咁啊，梗係聽男人噶啦。咁啊小事咧就問你媽咪。咁不過佢臨尾都會補一句：，嘿，我哋屋企得三個人，有咩大事咧？全部都小事嚟噶啦。咁但係，就是一個這樣的超齡港男，去到倫敦之後，他就問我兒子，我很想去一個墳場。跟著我就說，蛤？不是馬你來探兒子，我帶你去墳場。後來我就知道那裡撞了哪位，那裡就撞了卡爾馬克思。那馬克思的理論當然浩如煙海，我們沒有可能在這裡展開講。但是葉老師提到一個我覺得挺值得我們思考一點，就是中共發展的歷史和馬克思他的生平剛好是調轉的。馬克思在他30歲的時候，當時叫中年的了，即是19世紀中嘛。他30歲的時候，他是先寫《共產黨宣言》的，憤青的嘛，是吧？激動的嘛，哇，那篇嘢。咁去到他50歲的時候先寫《資本論》的。所以中共是調翻轉。咁好似葉老師所講咧，就係1921年至到1927年咧，其實就是我哋呢班咧傻佬教授。傻佬冇貶義啊，我非常之尊重李大超教授同埋陳獨秀教授，而且李大超教授亦都係慷慨附義嘅一位學者嚟嘅。咁但係嗰7-8年咧，即係坦白講，都係我哋呢班書齋嘅嚇，唔敢講話書呆子啦嚇。陳獨秀教授都係即係都係霹靂火嚟嘅，都係好猛火嘅。OK， 咁所以 嗰七年直到幾時警醒呢？當然大家都知道南昌起義嘅前夜呢，其實就係即係蔣氏清黨嘅。咁我哋廣東都犀利㗎，當時廣州，不過今日就唔詳細講啦。咁由27年一路去到49年，只不過20多年嘅光陰呢，就係、是主要是軍事鬥爭，不純粹軍事鬥爭，包括在文學上、啊、即最出名的文學史的故事，就是毛澤東寫的那首《信沁園春雪》，那個是震撼了中國的政壇和文壇的、okay? 其實那個已經是一種轉折來的，就是說但凡一個弱小的民族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遠至、啊、北魏孝文帝、啊、鮮卑族，近至成吉思汗他的孫、啊拖雷的仔忽必烈建立元朝，再去到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然之后他的孙再入关，去到中国共产党，你留意翻每一个弱小民族，他们最终得以兴盛，他们的创立者作为一个整体，之前那些用皇帝做标记，中国共产党就好像叶老师咁讲，就是不是用个别领导人去做一个标记，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他是先改造民族后建立国家，它是重新定义一个民族，重新告诉我们中国人知，如果用英文讲就 I believe I could， 我是得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来的。今时今日我们中国人觉得哇扯，你天公有几威啊，我们去火星啦，甚至乎将来去土星金星啊，成即是我们这些作为所谓华侨后人，或者是即是所谓就是賣豬仔的後人，你想想不用很久，不夠8年前的中國人是沒有人相信這套東西，厲害就厲害在不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相信嘛，是100年前的中國共產黨相信嘛，他相信我們中國人是可以的，我是可以透過改造我自己，透過改造我的民族，最終改寫當時叫做40000000，後來人口普查之後發覺其實中國是不止4億人的，但是透過這樣去改寫，其實那個起點是一個信念嚟嘅，我信我是得，所以一方面即係頭先即係幾位前輩係有提到共產黨實踐嘅嗰一方面，但係佢信念嗰個力量，佢信中國人係得呢一樣嘢係非常之唔簡單。咁簡單啲嚟講，有邊啲係改造呢？咁啊，包括我哋傳統，包括我哋新界人重男輕女啦，係嘛？尤其我哋呢啲話客家佬啊，坡都成客家人嚟，話客家佬啊、潮汕啊、成啊、閩南成日俾人話嘅啦。No， 中國共產黨在他建政之前就已經說婦女是可以撐起半邊田的，沒有性別的高低，沒有種族的高低，你看看中國共產黨所謂的宣傳隊，他在長征由華中去到西南去到西北，每一個地區由彝族去到回族各方面全部都是少數民族地區，不窮不去不偏僻不去，但是這個過程裡面直到今時今日為止，我不主張亦都唔贊成個人崇拜，但係今時今日你去到部分嘅維吾爾族，甚至無藏民藏包嘅屋企，你係可以睇到其中一位中共創始人同見證人，佢幅相係擺喺度嘅。OK， 咁所以其實講到尾嗰個信念翻去，即係今時今日所謂對住美國，第一唔可以掉以輕心。第一個心不可以掉以輕心，第二不要忘記我們的初心，馬克思主義或者他在中國生根，和之前很多的努力，包括中山先生，包括洋務運動、自強運動，有一個很根本的分別，我要達至富國強兵，但我不止於富國強兵。其實富國強兵這四個漢字最早不是我們中國人提出的，是明治維新日本人提出的，但是在這個層次上，日本人的現代化不是失敗了，而是他們的自我期許是沒有中華民族那麼偉大，我不單只要富國強兵，我要的是一個自由民主和君父的中國。所以馬克思主義最大的特色，所以最終為何中國會發展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從我自己做經濟學所謂家的角度很容易去解釋的，市場經濟就是說所謂 resources allocation，市場是用來分配資源最好的方法，即是 maximize 去 utilize 我們社會有限的資源。經濟學就是講 scarcity 嘛，係嘛？左翼的經濟學都講 scarcity 嘅。但係點解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呢？因為呢個國家，我哋將我哋嘅資源最大化之後，最終是為了啲乜呢？ 最終是為了每一個中國人，我講的是每一個中國人，如果有14億就不是講緊13億9千萬，如果我有15億就不是講緊14億9千萬，我是要每一個中國人都要過上富足、有尊嚴和有未來的生活。所以其實講到尾，你到最後發展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美國去對決的時候，不是一種軍事實力上，或者不是一種經濟實力上、商業實力上、技術實力上的一個對決，是講緊我們發展經濟最終分配是不是最核心的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國共產黨三個字，中國就是我們的民族，黨就是一個組織，就是一個力量。而共產不是說我都想跟白姐姐都想跟阿婆共產，是不是你都可以分一點給我，其實不是那個數字的問題，不是那個數字的問題，阿婆很大方，不是那個數字的問題，而是我們不會假設人和人之間的貧富是可以相差這麼遠。如果是相差這麼遠的話，這個國家是有這樣的義務、有這樣的道德責任，令到每一個人都過上有尊嚴面對未來的生活。普天之下，我就會去問有哪一個執政黨或者革命黨，我不是說今天中共做得到，你問共和黨，你問這個民主黨，甚至我曾經傾慕的，即我自己屬於，即是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我自己是屬於所謂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即我是屬於黑白馬斯那一派。但是令到我們很失望的，或者為何英國今時今日會這麼亂，其實跟工黨貝利亞、麥高敦，尤其貝利亞的工黨背叛了勞工階級，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因果關係。所以今時今日未來當今天下，哪個主導，就是說哪一個人、哪一個執政黨能夠令到每一個國民，甚至乎他們周邊的人民，都同樣過上自由、民主、均富、有尊嚴的生活，他就會主宰我們這個藍地球 Blue Planet 的未來。多謝。 都要插幾句講下頭先嗰幾個人。黃作梅先生咧，就喺克什米爾公主號被國民黨嘅特務喺啟德機場擺咗炸彈。本來嗰架飛機咧就係周總理同佢一齊去嘅。當時黃先生咧就係新華社嘅社長，係要去呢個印尼耶加達開會，但係總理咧唔知佢收到消息啊，要話乜嘢，總之覺得唔好坐埋一齊。於是他就走開，他不坐那架飛機，結果黃作梅先生就過身。黃作梅先生就是 QC 的，所以我們經常看到那些 QC 仔經常都是總理上身、中山先生上身的，因為個個都常想背著國家民族的大責任的、所以你喬冠華也好，黃作梅也好，全部都是香港人。還有我要說剛才那個陳獨秀，他的兩個兒子陳賢年、陳喬年28歲就在上海被碎屍的、被斬的，他是中國共產黨兩港閩南港澳區委書記，22歲嚟香港，佢要組織工人運動，組織咩啊？最好啊，黃包車。於是呢位先生就去拉黃包車，要組織海員佢就去做海員，要組織搬運工人佢就去做搬運工人。佢高高大大、黑黑實實咁樣樣嘅一個鄉嚟喺香港做基地嘅，所以咧頭先講到話冇缺席咧，我哋香港人冇乜點缺席呢啲咁嘅大時代嘢。當然好嘅有份，壞嘅又都有份嚇。翁正惠啊、周佛海啊、陳公博啊，又係香港人嚇。康有為、梁啟超、洪秀全、孫中山又係同我哋香港好有關係。所以話俾大家香港仔聽，我哋從來在這些大浪潮裏面都是會站在中間的。好，補充了這幾句，我都覺得應該到了要結束的時間。 咁我哋今日咧呢個座談會咧就圓滿結束，不如我哋再一次咧就多謝台上面咁多位嘉賓啦，就包括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律師、基本法基金會會長李浩然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教授，当然还有就是我们50年后的主持叶国华教授。多谢，多谢今天这么多位的参与，多谢。 个梦源自黄河，五千年无数的渴望在河中滔滔过。那一个梦澎湃欢乐，那一个梦平庸苦楚，有机会堂看风帆，让同胞不受折磨。少年长伴黄河，五千年无数